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非常欢迎各位啊，同埋感谢支持嘅。咁最近咧喺中国大陆北京高层嘅权力斗争，种种非常之强烈嘅信号同埋动向咧，就引起海外咧好大嘅关注。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咧，啊而家有种种嘅传闻，啊就话咧佢已经个军权咧就已经交出。啊，就係由啊軍委副主席啊張又俠啊喺裏邊咧，係作為一個主導。咁啊，另外一位咧，軍委副主席啊何衛東咧，不但咧係失勢，而且係喺兩會之後咧就已經被囚禁。啊，種種嘅傳聞咧就話已經死咗喺北京嘅301醫院。啊，另外仲有一个系军委里边啊嘅委员叫做苗华，就已经咧系证实咧系倒台。何伟东同埋苗华咧都系习近平一手提拔嘅心腹，系用嚟啊取代佢啊系第一二任内相继斗倒嘅郭伯雄同埋徐才厚呢啲咧江泽民派系啊嘅军事头目。嗱，而家咁清晰嘅啊嘅地方咧就系何伟东。就肯定就冇咗噶啦，苗华肯定亦都系玩完噶啦。但系就系边个斗到佢哋两个嘅咧？嗱，而家种种嘅传闻咧非常之混乱，系就好多人话前啊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忍无可忍，就同埋前中共总书记咧啊胡锦涛呢两个出身共青团派系啊嘅幕后嘅元老咧。就極之不滿而家中國啊嗰個政治同埋經濟嘅方向，尤其嚇我以前咧係引述過噶啦，就係温家寶喺2012年啊喺離職之前曾經話：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經濟改革的利益咧也將會失去。嗱，温家寶咧嗰陣時留咗個伏筆，就係咧佢喺謝幕嘅時候咧。就以一個改革派啊，同埋壯志未酬啊，嗰個形象出現啊，而且好古怪咧，就係話當時佢話啊，我希望咧，我退咗休之後，你們會將我忘記啊，好似咧就好多難言之隱。咁啊，十幾年之後咧，啊種種嘅傳聞咧就話温家寶咧見到唔對路，卒之咧要同胡錦濤咧係聯同咧係出山收拾亂局。咁啊，尤其係。冇幾耐之前，今年嘅農曆新年啊，我哋睇到咧，温家寶同埋前政協主席李瑞環就竟然喺嗰一場啊所謂嘅新春啊啊嗰個茶話會定嗰個晚宴嗰度咧，坐喺頭台，一左一右就習近平咧係坐喺中間，笑容咧係相當之曖昧。嗱，温家寶高調嗰陣時咧出嚟，肯定就係一個政治姿態同埋信號。嗱，我哋只能夠咧喺台面、帳面種種嘅事實同埋跡象咧，係去分析到底發生緊咩事。因為中共嘅最高嘅權力鬥爭一向係黑箱作業，無論係文化大革命後期林彪同埋毛澤東嘅鬥法，定係後來鄧小平、華國鋒啊，同埋江青四人幫啊你死我活嘅鬥爭咧，都係喺非常之絕密啊嗰個狀態之下進行。到咗後來發生一個決定性嘅結果突破之後咧。嗰啲咁嘅真相啊、黑幕啊，先至抖出嚟。嗱，呢次會唔會係第三次咧？但係種種嘅跡象咧，已經睇得出係山雨欲來，因為而家個經濟咧，實在係搞唔落去。嚇，唔好以為咧走入去兩餸飯啊，嚇呢個咧大灣區嘅一小時生活圈啊，你食嗰啲嘢咧又平靚正，其實成個大陸咧。有一啲好巨大嘅暗涌咧，已經喺度發生緊。咁當然咧，種種嘅傳聞咧，亦都不能夠證實。有啲啊，中國喺海外嘅反共嗰啲 KOL 咧，言之鑿鑿，又話咧最近啊， 5月14日，中共开了一场政治局扩大会议，胡锦涛、温家宝出席，还有张又侠就相继发言，就对现时嗰个经济和社会状态非常之不满，仲指名道姓咧系不满啊，系话而家第一号领导人嗱呢啲咁嘅讲话，我就唔系好相信，因为里边咧系嗰啲词汇啊、风格啊，实在咧系太过 sensational。咁而家呢個狀態咧，就不排除啊，有各種嘅暗湧同埋政治派系咧，紛紛向海外呢啲流亡嘅呢啲咁嘅知識分子啊，大陸嗰啲政論家咧，係放風，裏邊真真假假，亦都有好多假消息，係欲擒先縱、引蛇出洞之類。嗱，呢啲咧詳細就唔講啦。但系咧，你观察中共啊，整个政治权力嘅斗争嘅格局咧，要用一种好科学、好理性嘅头脑，仲要有少少读呢个《红楼梦》啊，索隐派啊，种种嘅经验同埋智慧，因为好多嘢你唔知啊。《红楼梦》嘅特色嘅就系点解佢系一本非常之引人入胜嘅杰出小说咧？佢就好多嘢唔讲啊。你表面上你要睇就睇到咧，好似林黛玉、薛宝钗。同埋呢個假寶玉咧係三角戀愛，其實嗰個咧浮上水面咧係最少嘅一層，嗰個冰山嘅一角，水底裏邊咧就有你死我活嘅政治鬥爭，係有以王夫人為代表啊嚇嘅一場咧係向榮國府啊打正嗰家人咧係奪權啊嘅一場勾心鬥角啊嘅鬥爭。嗱呢啲咧就係透過薛寶钗嘅身世啊裏邊啊。这个假寶玉阿媽王夫人啊，系点解咧？系积近隐形啊，等等咧，所以系好引人入胜嘅。你要有咧，系分析《红楼梦》嗰种咧文学同埋理性嘅经验咧，先至唔会俾一啲感性啊、情绪啊嚟到左右啊你嘅判断。嗱，而家咧就长话短说啊，其他嗰啲唔能够证实嘅谣言咧，我哋唔会喺度重复。嗱，而家就系有高调最近啊出现嘅人物咧。就是竟然是一度咧已经被踢出政治局嘅，这个叫胡春华，他是前副总理，但系咧就后来咧就顿咗埋做政协副主席。呢个政协副主席咧系最近啊嗰个态度咧系非常之高调，曾经咧系去过内蒙古啊，佢以前做过书记啊嗰个地方咧系访问，嗱而家最近咧系亦都咧系去。越南驻北京大使馆咧，系吊唁越南前国家主席陈德亮。嗱，本来呢啲咁嘅节目啊，我要讲嘅节目咧，系完全唔需要胡春华咧系出席嘅。呢啲每一步行出嚟，系了解中国问题嘅都知道，系一个象征意义。吓，另外咧传出嚟有一个咧热门嘅人物咧，就叫丁薛祥。丁薛祥咧就系之前咧。是做过上海市委书记，胡春华咧系做过广东省委书记，呢两个咧喺呢个职位咧，上海市委书记啊，广东省委书记呢啲咧，都系喺中共官场里面随时准备更上一层楼嘅重要职位。嗱，呢啲又唔同，你系做贵州啊，或者做青海啊呢啲省委书记系冇用嘅，因为咧广东啊、上海呢啲 GDP 同埋经济增长高嘅地方，嗰度咧亦都咧系有一个对待外商啊，同埋咧呢个民企一个复杂嘅环境啊，所以咧近年如果你要坚持改革开放嘅话咧，邓小平啊、江泽民啊同埋一类啊呢啲干部咧都系上海同埋喺广东。是做过，但是现在种种的迹象就是，先不讲习近平是不是放弃军权先，现在是有两只半的黑马，第一只就是胡锦涛的弟子，就是胡春华，第二个就是现时在七个常委里面排名最后，突然间最近有人呼声话，这个呢胡锦涛亦都可能怼他出来，叫丁薛祥，就两个人呢就种种的传言，一个可以做总书记，一个就是总理等等，但这些呢我觉得职位呢不是那么重要，这些这样的传言呢亦都是非常之是早期。半隻黑马呢，另外半隻是哪个呢？这个反而呢是值得注意，就是现时做上海市委书记的陈吉宁。这个名字呢我想很多香港人都没听过， 是何许人呢？我们一阵先讲。但是最新的形势确实呢，是风云密涌，是耐人寻味，是不是，鲍生？ 是啊，如果大家记忆犹新，应该记得在当日胡锦涛被请来会场的时候，我们分析过一集，胡春华就面无人色，或者叫做面无这个表情地翘埋双手。咁啊，当时咧嗰个反应咧系好明显地咧系唔高兴，或者系咧不能够流露呢个不满嘅表情。咁但系咧佢翘埋双手嘅行为咧已经代表咗一切噶啦。咁所以咧之后咧大家都知道啦，呢个隔代指定嘅接班人咧就已经俾习近平咧就将佢大权旁落，而且咧连带嘅团派啊，即系共青团派咧，亦都遭受到咧打压，咁啊俗称团灭啊。咁啊，所以咧一直以嚟咧被边缘化嘅胡春华咧就好少露面嘅，应该咁讲，好少高调露面。但近期咧，正如你所讲咧，就佢出现嘅次数同埋喺个媒体嘅报道比较多。除咗去越南调研之外咧，仲有佢去呢个安徽嘅考察啦。咁里边咧一年咧有若干篇嘅报道，咁啊亦都即系释放咗一啲信号啦。咁而且去到佢嘅发迹嘅地方西藏啊，就系头先你提及佢曾经做官嘅地方，连续有六篇嘅报道喺新华社。咁呢啲究竟系咪一啲信息代表佢嘅冒起或者系叫做重生呢？咁呢啲你大家要自己分析一下啦。咁因为咧以往其实好多依类咁嘅第一号人物咧，身体不适啊，跟住个元老就对佢不满啦，跟住大权旁落啦，好多时候咧。都有啲一厢情愿嘅，因为咧有少少呢啲唔同嘅信息嘅时候咧，都会被解读成咧佢就嚟冇得捞啦。咁所以今次咧我都有保留，未必系呢啲传出嚟嘅就系事实。不过的而且确咧，譬如话近期啦，好多佢自己提拔嘅人咧，都一一被清算啊，即系身边仲有啲乜嘢人咧？除咗佢自己之外，究竟仲系咪可以再做多一届咧？面对中国而家咁嘅经济环境咧？回天乏术啦，对台湾你话可唔可以武统或者系民统，亦都系咧未知之数。咁所以咧，而家咁嘅情况咧，我觉得系的而且确，唔好话佢一定系大权旁落，或者系会被取代，应该有股势力，特别系元老级对佢嘅不满，可能会乘住呢个中美嘅局势啦，同埋咧经济嘅问题咧，会施压。咁我谂。胡春华咧就系一个台面嘅人物，代表住咧背后一啲对佢不满嘅势力咯。 嗱，而家胡春华到底啊系可唔可以系担正咧？我就相信咧就未必嘅，因为咧佢嗰个资历咧当然系非常好够啊。之但系咧，你睇个人咧，佢气质咧柔弱少少，佢系北京大学咧中文系状元，而且咧读文科。另外呢个丁薛祥咧就系做机械工程，嗱而家咧就呢两个人咧，佢嗰个政治派系嘅色彩啊，就胡春华好明显咧就系属于共青团派。咁啊，胡锦涛咧中共二十大咧被强行咧系拉出会场呢一幕咧系震惊世界，但系咧系未完嘅，系人都知道佢个辈分咧喺中共里边属于阿公。如果阿公遭到咁嘅对待咧，全场哗然。个心里边咧风起云涌，但系咧敢怒不敢言，只不过呢笔数一定要计。另外仲有就系前总理李克强咧，就系嗰个死亡啊，嗰个背景。嗱呢两件大事咧，各位而家睇翻风云谷，以前咧我哋都深入啊，系科学理性咧分析过。咁啊呢两件事咧，肯定系将会咧系中国现代史上咧系非常重要嘅转捩点。嗱呢啲埋低嘅伏笔咧。是酝酿到而家，是由于呢个 Donald Trump 美国嗰度咧不断向中国嗰度施压，加关税啊，杯葛晶片啊，同埋最重要咧就而家大陆高层咧系治理经济嘅咧就已经冇乜人才啊，金融系统嘅黄奇山咧就早已经企埋一边啊，跟随黄奇山嘅留学啊，系又冇得捞啊，另外咧。系好多能干嘅人噶啦，譬如话即系有啲资历噶啦，譬如话李克强就死咗啦，而家的上去呢个李强咧，吓就个姿态就好低啦，系嘛？咁啊，所以咧周围啊，唯有揾一个咧 中学毕业的胡立峰啊，走去瑞士嗰度咧，系硬着头皮系同美国财长喺度倾啦。嗱咁喺咁嘅背景之下，你而家中国咧喺美国一手真正系要重整世界秩序，只系形成一个巨大嘅挑战。而家呢一位 number one 啊，系有冇能力应付呢？如果有啊，点会而家个经济系咁样样咧？系嘛，唔系话你净系坐高铁啊，同埋入啲商场啊、车站啊，见到咁现代化，哗哗声咧，就等于全部系真相嚟嘅。好啦，咁啊呢个胡春华到底担唔担得起？系嘛，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丁薛祥，系嘛？丁薛祥咧，佢嗰个派系嘅色彩就唔系好强烈，但系咧。最近咧，亦都傳言咧，係不為啊，喺呢個 number one 大老細咧係喜歡，所以咧，佢咧雖然喺個政治局裏邊，但係排名咧係最後。咁但係丁薛祥係冇地方管治嘅經驗嘅，只不過係做秘書出身，即係話咧行行企企啊，幫人可攞行李啊呢啲。咁如果佢做呢個總書記同埋或者國務院總理咧，明顯咧係實力咧係唔夠。雖然咧佢讀書咧係讀機械工程嗰啲咧，亦都係相當之叻，係嘛？咁所以咧就點解會掟咗兩個名出嚟咧？因為實在環顧四方已經冇人才啊！就係數嚟數去咧。得呢两件，但系反而另外有半个嗱，呢个咧系值得注意嘅，就系上海市委书记叫陈吉宁。点解值得注意呢？因为喺2024年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访问大陆嘅时候，突然间去上海就会见陈吉宁。嗰阵时佢讲过一句好古怪嘅说话，佢希望同中国下一代领导人建立新嘅关系。嗱，李显龙点解会无端端咁讲咧？佢系咪有内幕消息咧？系点解佢见到陈吉宁嗰阵时话系中国下一代领导人咧？嗱，所谓领导人咧系可大可小嘅。最少就是总理是领导人，总书记亦都更加是领导人，而外交部长就不是领导人。讲开外交部长，最近王毅的姿态非常之低，而且黑口黑面，面色不是很妥。那你估都估到什么事呢？是吧，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呢，是评论这些政治黑箱的时候呢，是我们讲得就讲，不讲得有时呢是看破，但是不好说破。现在呢讲讲陈吉宁这个人物。陈吉宁呢是一个可以讲是如果中共第三代啊，现在不止第三代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第三代。那这个习近平应该是第四代，陈吉宁应该是第五代。如果陈吉宁就真的被李显龙这些暧昧的说话讲中，是下一代的中共领导人呢，咁可以讲话佢咁多代系学历最高嘅一个。呢个何许人呢？你睇佢个样呢，亦都唔似系一个政客，系似一个学者。胡春华亦都似学者，丁薛祥亦都似学者。呢三个中国男人呢，虽然都系五六十岁之间，但你睇下佢啲面貌啊，个性格呢已经唔同习近平，亦都唔同江泽民同邓小平一代。陈吉宁呢系来自辽宁。是辽宁一些山坑坑的地方，但是他读书非常之努力。1981年竟然在辽宁在这些第三四线的城市考上清华大学，读的什么呢？就叫读环境工程。1981年你入得清华读书是很艰苦的，是不是？他在那里是读书是读到做这个科学家。最重要的就是跟住他1988年就去了英国，去英国是读硕士。对英国读硕士呢，就去了一间叫做布鲁内，叫 Brunel University。他那时候是拿，不是拿奖学金，没有钱的，这些当然是国家教育委员会的时候是公费是派他出去。1988年呢，中共呢那时候的大陆仍然是很穷，所以呢他那时候和他的老婆叫胡青一前一后呢就去了这个呢英国。他在 Brunel 那里就一年就竟然呢就去了伦敦大学的帝国学院那里继续攻读博士。你入到伦敦大学呢，帝国学院呢这些就不是说胡云是可以呃到回来的。这个 Imperial College 是相当于英国的麻省理工。 去到帝国理工学院咧，继续读环境土木工程，吓分析咧系环境系统。1992年咧获得博士学位，佢个论文咧叫做《活性污泥法嘅建模同埋控制》。嗱，呢个咧非常之尖端啊！包括咧个土质啊，同埋后来啊，佢喺呢个汶川地震嘅时候咧，就走去视察。相信咧系因为喺汶川地震视察嘅时候发表个报告咧，系受到当时嘅胡锦涛同埋温家宝嘅注意。嗱，而家呢个陈吉宁啊，就到底何方神圣咧？你嗰阵时候咧，清华嗰处咧系保派得去英国。他的学业一定要很高，但是你读书叻不是说必要的条件，最重要在政治上面一定要靠得住，一定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所以陈吉宁不用说，这个在清华一定是共青团。所以他又是共青团，后来又在上海那里做市委书记。这条脉络就是你要留意，江泽民做总书记的时候呢，他喜欢请的那些人是有很高学历的，不是说胡混的。这些博士论文呢不是呃回来的，不是写什么研究马克思主义啊、毛泽东思想啊、什么中国那些啊、什么北大啊，那书请他过回来，那些呢是国际不承认。但是伦敦大学的 Imperial College 这些这样的博士学位是烫烫声的。陈吉宁当时的博士论文的导师呢也是很有来头，他的名字叫做贝克 Bruce Beck。 贝克呢也是一个很资深的环境工程师，是剑桥大学毕业，后来呢去到理工那里呢，在90年代初就是指导陈吉宁的工作。后来呢他离开帝国学院呢就去了美国叫佐治城大学那里任教，现在应该退了休的了。所以你要了解陈吉宁当时他的性格呢，就要问回这个贝克教授。所以这方面呢，我相信美国和英国呢一早已经注意。陈吉宁后来回去另有任用，做了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兼副校长。嗱，佢嘅政治啊，嗰个动向系点咧？首先咧，你我要睇啲蛛丝马迹。佢喺帝国学院里边提交嘅论文咧，而家可以揾得到嘅，所以系英文写成，所以佢英文咧亦都有翻咁上下。佢英文里边咧，佢引述咗两个希腊啊古典嘅哲学家嘅名言，一个咧亚里士多德啊，嗰个咧嗰句名言咧就系 The whole is more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佢话咧整体咧系所有啊系局部加埋嘅总和，个意思咧即系整体系大于咧系各部分嘅总和。另一个咧就系哲学家叫做 Heraclitus， 就系 Nothing is permanent except change， 佢话变幻才是永恒。吓呢句咧香港人咧系好熟悉噶啦。吓呢位哲学家咧，虽然个名咧啲人唔系话咁听过，但系咧我哋听过一句说话，你唔能够啊系将一只脚深入同一条河流两次。这句说话呢就充满了一个哲理，就是时间同埋嗰个物质。陈吉宁在他嗰个工程博士论文嗰度引用古典的呢啲哲学家，相信他对于知识同埋理性的追求，他嗰个起源是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同埋毛泽东思想那一代。所以你看他的样子呢，那个五官我们要 看相，知不知道一个人那个相学那个气质呢，你看到呢陈吉宁呢是相当之不同的人物。所以呢为什么李显龙他突然间走去上海的访问的时候飙出这样的说话，亦都连接到最近李显龙的太太何晶为什么在他的 Facebook 那里呢是转载了两次是对于中国现在的习近平诸多嘲讽的文章。这些就是要看《红楼梦》，你要看到他那个作者没有讲的地方，你要用抽丝剥茧的方式去推敲发生什么事。好了，判断陈吉宁那个政治思想还有一件事，就是中央电视台前几年有一个女记者叫柴静，她拍了一套是控诉中国大陆城市空气极度污染的纪录片，叫《苍穹之下》，是不是？苍穹之下。这套纪录片是非常之震撼，用了大量的科学事实讲现在大陆 嗰個大氣污染咧已經係非常之得人驚。咁啊，當時咧陳吉寧咧係睇咗呢套紀錄片之後咧，係高度讚揚。佢話呢套片咧係拍得非常之好，係講出而家咧誒中國誒而家嗰個環境污染嘅實況。嗰陣時陳吉寧就未去上海市委書記嘅，就係清華大學嘅副校長，係嘛？咁但係柴靜呢套紀錄片咧，後來即時係被習近平嘅中共咧個宣傳部啊等等咧係點名批判，而咧柴靜咧亦都咧係惹咗啲麻煩，跟住陳吉寧咧就唔再出聲啦。嗱，呢啲咧就係政治上面嘅自保嚇。當然咧，呢個咧係你自己個人啊嗰個睇法咧。當然個政治形勢唔同嘅時候咧，你要服從個黨性。嗱，咁而家咧，陳吉寧就去咗上海市委書記，邊個調佢去嘅咧？呢個肯定唔係習近平啊，係個人咧私底下欣賞嘅人。但係呢個高學歷啊，尤其係出身工程啊、科學啊呢啲咧。是屬於江澤民同埋朱鎔基嗰個系統咧，係喜歡提拔嘅人。嗱，所以呢啲蛛絲馬跡啊，牌面上面啊咁多個板塊，你鋪上個嗰個台面咧，你要判斷發生嘅咩事咧，就隱約咧就係有啲事喺度醖釀緊，同埋咧係將會發生。嗱，呢個咧亦都會受到外部嘅環境 ，Donald Trump 美國係對中共進一步嘅施壓啊。会发生一些微妙的互动和影响，但是到现在只能够讲到这么多。我们不能够揸住一些毫无头绪的传言就胡乱猜测，其他那些你们自己如果有兴趣是上网去搜寻，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现在中国是酝酿一场巨变，权力斗争和各个派系的角力谁胜谁负呢？虽然而家仲未能够咧有一个最后结论，但系好清楚，就系而家某某人嗰个权力比起半年前咧系缩细咗好多，啊几多咧我哋唔知道，知但系咧你讲嗰个个人崇拜啊同埋呢啲咧突出啊佢自己宣传啊等等啊系嘛？最近在他的鄉下那個叫習仲勳紀念館突然間改名叫做關中革命紀念館，那個名字是沒有了，那你說是發生什麼事呢？所以下面那些傻仔很多是要自己看路，就是這個 意思咯。是，所以在中國的政治生態裡面，北京的市長或者上海的市委書記，這兩個都是重要的風向標。所以陳吉寧佢除咗佢嘅高学历，好年轻就已经做咗清华嘅校长，48岁。咁而家嘅年纪咧，只不过60岁左右。咁啊，加埋佢嘅履历啦，同埋佢嘅学术经验咧，的而且确系一个即系喺各方面咧都系符合一个下一代领导人嘅身份嘅。咁但系可惜啦，我成日都话，等于你讲中国嘅国运啊，系好令到人咧就沮丧嘅。啊，即使有一啲叫做比较合适。比起那些200斤不換肩的背景或者那個文革的經驗的人來講，當然是更加勝任，但是歷史往往跟中國開了個玩笑，永遠選擇一些可叫不恰當的人，或者是叫做比起更加有價值或者有資歷的人，往往都是選擇了錯誤的一邊的。 学历虽然在中共有史以来是最高，爬得上是最高位，但不要有任何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在中共的体制里面，就算你是温家宝、李克强又可以做到什么，何况这部庞大的机器又怎会容忍有任何独立的人性和灵觉呢？这些就是叫共业咯。好了，今天时间差不多了，风云快讯，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